我是中国点点点的主持李文，在这里我想点唱叶振腾《浮生六劫》，提醒大家呢，浮生多变，时势常观。 万见风雨，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的点唱。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直播室咧多咗我哋一位嘅新主持啊，就系咧林志恩啦。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嗱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啦，香港电台嘅电视节目啦，对阿林志恩咧应该唔陌生嘅。咁啊，林志恩咧就系从事政策研究嘅。咁其实过往亦都好多时咧会喺报章嗰度啦见到佢嘅一啲分析嘅文章啦。咁所以咧就系呢段时间啊，咁啊林志恩咧就会系每个礼都会咧系帮我哋主持一日节目，同大家讨论一下咧香港各项嘅民生政治事件嘅。啊，不过林志恩有一件事咧，我谂今日都喺关注政治新闻嘅朋友嚟讲咧，都应该相当之关注嘅，就系咧非常之多嘅区议员啊。就是由昨日開始啦，一路咧喺佢哋嘅個人臉書啊，呢啲嘅社交平台咧宣布辭職，亦都有唔少咧係真係提交咗佢哋嘅辭職信咧，俾當區嘅民政專員。如果據我哋嘅同事嘅統計咧，由昨日開始咧，截到去今日晏晝嘅四點九咧，都已經有成40人辭職，都有一啲報章形容呢個係骨牌式。骨牌式呢個形容詞，你覺得其實係咪都好似都啱呢？ 都是啊，因為咧我哋見到呢一排嘅即係社交媒體咧，其實都差唔多每個小時都會更新究竟有啲乜嘢區議員係辭咗職。咁如果我哋睇翻咧成個辭職嘅名單咧，其實就有11人啦，係來自屯門嘅區議員啦，然後有7位咧就係來自沙田嘅，咁其他亦都有一啲係北區啦、九龍城等等，總共有40人咁多。 嗯嚇，咁同埋咧可能比較即係大家會留意咧，譬如屯門區咁樣啦，咁亦都係即係基本上民主黨有好幾位啦，差唔多係一個團隊式咧，係辭職啦。咁此外咧，亦都包括咗一啲其中幾位啦。我會形容係相當之老牌嘅區議員，亦都係包括咗一啲區議會嘅主席嘅、其中3位就係譬如屯門嘅陳樹英啦、大埔嘅關永業啦，咁同埋沙田嘅程章瑩，佢哋3位咧都係擔當區議會嘅主席嘅。其中我諗特別即係。 都如果做開咧，即係區議會嘅新聞嘅人士咧，會比較印象深咧，就係陳樹英同埋程章瑩，因為真係比較老牌。譬如程章瑩咧，佢係由第二屆區議會嘅選舉入邊咧，已經係開始參選嘅啦。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做咗三十幾年嘅咯噃。咁但係喺呢個時間咧，即係佢都覺得需要辭職啦。咁我諗呢、這個第一個令人關注點啦，第二個就係大家都會分析點解突然之間咧。會是由昨日到今日會有那麼多人去宣布辭職呢，其中一個就似乎應該是跟傳媒電子傳媒這兩天都有相當多報道，就是說政府是會根據即四個叫做負面清單呢，去看看是不是區議員呢可以即過到宣誓的關，如果過不到宣誓的關呢，就會有機會追討他們的薪津，而個薪津呢差不多成涉及100萬一個人。 是啊，冇錯啦，因為咧我哋收到嘅即係而家嘅消息咧，就係話區議員嘅宣誓預計咧今個月之內咧都應該會進行噶啦。咁而政府咧亦都會喺宣誓之前咧就會去信區議員啦，去決定究竟佢哋有冇資格宣誓嘅。咁而被列入負面清單嘅區議員咧，就應該冇機會係安排宣誓啦。咁而呢個程序咧就短期之內咧就應該會展開。咁頭先咧陳燕平咧提過嗰個金額咧可能涉及成100萬咧，就係、是、因為區議員咧佢每個月咧雜項開支啊，即係津貼啊，同埋佢每年咧有一啲嘅營運開支嘅還款額啦，同埋醫療嘅津貼等等咧，其實加埋都唔少錢嘅。咁啊，但係咧亦都有一啲消息就話咧，如果區議員咧喺收到信之前咧，你主動辭職嘅話咧，當局咧就可能咧會將個案凍結，就唔處理嘅噃。 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而家為止咧，都唔知道呢兩日傳媒報道嗰個消息咧係咪全然準確啦。咁不過咧，實際嗰個客觀效果咧就已經出到嚟啦，就係、是、由尋日到而家咧，尋日到今日嘅晏晝4:09，因為嗰個名單會不斷更新嘅，即係淨係我哋同事所集合到嘅名單咧，都成40人咧係辭咗職噶啦。咁大家點睇呢個現象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不過我諗林姐其中有一個即係大家可能都會頭先提到關注嘅問題、就是，就係嗱，因為本身咧，佢哋點解要有一個公職人員嘅宣誓嘅安排，包括埋區議員咧，就係因為政府通過咗2021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啊嘛，咁亦都喺5月11日咧正式刊憲生效啦。咁喺佢呢個修訂入邊咧，就佢哋係修訂咗香港法例第一章通釋義及通則條例入邊一啲嘅即定義嘅，亦都係涵蓋咗咧，究竟咧嗰、那個宣誓即係嗰方面啊，乜嘢咧先至係叫做效忠特區咁樣？咁佢落咗一啲嘅定義嘅，乜嘢叫做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埋基本法特別行政區嘅憲制秩序啦，咁同埋咧係擁護呢、這個即特別行政區啊等等，咁落咗一啲嘅原則落嚟嘅嗱。咁其實落完呢啲原則之後咧，其實就引致到即係亦都大家會睇住咧啲原則咧去睇睇啊，究竟嗰個區議員嘅一啲嘅行為或者係其他嘅嘢，佢係咪即係都可以符合到嗰、那個嘅條例入邊定明嘅一啲嘅條件咧？何謂視之為佢係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咧？等等咁。但係即係可以即係留意一樣嘢，就係而家講咧嗰個嘅負面清單咧，所謂嘅四項咧，就係包括咗參選及支援初選啦，當初有簽署到抗爭派嗰個立默無悔嘅聲明啦，展示咗一啲涉及到即係被視為港獨嘅口號啦，同埋咧有係參與一個香港人要求終止獨立關稅區地位嘅呢一個咁嘅即係聲明嘅。咁但係當話去追討佢哋薪酬嘅時候咧，而家嘅説法咧就話會係即係由即係佢哋基本上上任嗰一刻咧，去到開始追討。其實呢個計算方法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呢？那個合理性係點樣呢？ 我諗呢個呢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係一個所謂叫做比較辣嘅安排嚟嘅，因為而家嗰個追討就要係由上任啦去到而家嘅薪津啦。咁我哋如果睇返少少背景嘅話呢，其實 本身咧，區議員就唔需要宣誓噶嘛，因為根據基本法第104条咧，需要宣誓嘅公職人員咧，就包括譬如行政長官啊、主要官員啊、司法人員啊、立法會議員等等。咁因為區議員咧，根據基本法個定義，佢就唔係一個政權性組織，係啦。咁所以咧，區議員咧喺國安法立法之前咧，就係唔需要宣誓嘅。咁直至到啦上年咧，國安法立法啦第6条咧嘅公職人員入邊咧，就包括埋呢一個嘅區議員嘅。咁啊，所以咧就有一個點咧，我諗大家可以討論嘅。就是嗱，因为咧區議員上任的時間咧，就國安法未立法嘅，國安法去到上年嘅7月1日先開始生效嘅。咁嗰段時間，即係話由上任去到國安法生效開始咧，其實應該有一段時間就係未有一個法律基礎係去約束嗰個區議員嘅行為嘅。咁嗰段時間嘅薪津點解又要追討咧？我諗係頭嗰半年啦。嗰、那個時間呢一、這個問題係需要值得去討論嘅。咁另一個我亦都覺得有個討論點咧，就係、是、究竟咧違法同違反誓言兩樣嘢有冇分別？嗱，因為咧你會見到咧，其實國安法佢始終有一個入罪嘅門檻啦，都相當嘅高嘅。咁但係頭先阿陳燕萍你講個四類行為咧，可能有一啲未必係違法嘅嘛。咁但係根據而家即係特區政府似乎佢嘅做法咧，就係有一啲嘅行為咧，佢未必係違法，但係可能基於你公職人員嘅身份咧，有機會係構成違誓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咧，即係擔任公職人員嘅人，可能需要留意一下就係違法同違誓之間嘅分別。咁另一樣咧，我亦都覺得可能即係公眾都會留意到嘅咧，就係似乎咧，而家喺宣誓之前咧，就已經會有一個所謂叫做政府自己嘅一個審查程序啦。就即係話，你已經被列入咗負面清單嘅區議員咧，就未必有機會去宣誓啦。 咁啊，嗱，同埋另外咧，頭先我哋講到嗰負面清單嗰四點啦，即係參與同埋支援初選啦，都值得留意咧。其實初選案咧，而家都仲未喺法院度咧有任何裁決嘅。咁所以如果話係參與及支援初選，亦都係唔能夠可以宣誓嘅時候，咁可能有一啲嘅人士亦都會關注。咁究竟嗰條線係點劃咧？嗰、那個嘅法理依據係啲乜咧？电话号码1872311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乜嘢睇法？又或者你有冇留意到咧？你自己嗰区嘅区议员咧，有冇啲人事嘅即系话请辞咧等等，对你个区嘅服务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啊，电话旁边我哋揾到一位咧，就系今日宣布咗请辞嘅油尖旺区嘅区议员林兆斌嘅。林兆斌你好， 系大家好， 系林兆斌，不如讲一讲啦，你个辞职理由系啲乜啦？ 我見到政府最近就傳出風聲啦，就係、是、所謂嘅負面清單啊，同埋如果被 DQ 之後咧，就會追討薪津就超過100万。咁我睇到呢啲消息之後，我自己嘅判斷就係我有機會俾人 DQ。咁我就覺得我唔想去冒呢個風險去夾硬去宣誓，否則就俾佢 DQ， 甚至我冇得宣誓，直接俾佢 DQ， 咁我就有機會要破產。咁我認為我自己承擔唔到呢個後果，咁所以好無奈地我就選擇辭職咯。 即係追討薪津係一個主要嘅考慮原因。如果唔係傳出一啲風聲話會追討翻以往嘅薪津嘅時候，你嘅決定係咪可能會有啲唔同呢？ 是你的講法都是正確的，即是 DQ 我覺得是事小，追薪津呢就更加大鑊，因為他由我上任2020年1月1號開始追呢，那就超過100萬啦，那我就坦白講我真的沒有錢給，那即是要破產啦，那但是我覺得我自己是承擔不到破產的後果，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主要的考慮咯。 嗯， 咁我哋頭先呢亦都提過，其實區議員呢都出現過一個退黨潮啦，前嗰一排。咁而家呢幾日又有一啲區議員呢就相繼辭職啦，咁甚至即係每一個鐘頭呢都有啲媒體去報道究竟有邊啲區議員辭咗職呢咁樣。咁其實喺你嘅角度嚟睇呢，對於成個泛民嘅陣營啦，同埋對於你自己嚟講呢嗰個情緒有啲乜嘢影響？ 其實係好無奈嘅決定，同埋個形勢係急轉直下。一個禮拜前呢都唔係咁嘅個形勢，一個禮拜前都未傳出被 DQ 嘅人會追薪津追過百萬嘅。咁可能當時仲會好多區議員係諗住照宣誓 俾人 DQ 咪 DQ 咯。咁但係依家今個禮拜開始傳呢個風聲之後，大家都真係好務實咁樣諗自己承唔承擔到破產嗰個後果。咁即係大家係喺短短可能一兩日要被逼要做呢個決定去即係辭職啊。咁其實好無奈咯，成件事。 嗯，我想问你，你去做呢个决定之前咧，其实亦都有冇同一啲即系你嘅阵营啊嘅其他区议员啦，又或者系即系你自己嘅阵营嘅一啲嘅朋友啊等等咧，有去讨论过到底辞职定系唔辞职好咧？ 当然有啦，因为我哋民主派喺區議會依家佔大多數啦，咁我哋都會討論點樣去面對呢、這個宣誓啊，同埋我自己都有同啲街坊義工去討論呢個問題嘅。咁大部分嘅街坊義工都係建議我去即係辭職咯，因為覺得無謂，因為呢件咁嘅事搞到破產啊，同埋即係如果你即係保留住一個唔破產嘅身份，可能會有其他更大嘅空間去喺社區度發展咯。 嗯，如果由你嘅角度即係睇上嚟啦，似乎呢、這個消息傳咗出嚟之後咧，係咪你頭先都話啦，即係上次嘅選舉咧，民主派係佔咗區議會嘅大部分席位，咁係咪可以想象咧？基本上應該即係民主派喺區議會得到嘅優勢，應該隨住今次嘅事件咧，係一個完全嘅改變，甚至就係可能會出現大量嘅區議會議席嘅空缺嘅咧。 其實會唔會有180度嘅改變咧？就好視乎有幾多區議員係辭職或者被 DQ 嘅。咁我諗咧，可能喺某一啲區議會咧，的確會由民主派主導會變成建制派主導嘅。咁但係我覺得絕大部分嘅區議會都可能係仍然係民主派主導嘅，因為依家個消息就話有應該有100个民主派區議員係不會被 DQ 嘅。咁所以你除翻個數咧，其實我諗好多嘅區議會都仍然係會係民主派係主導嘅，咁即係雖然個議員人數係會變得係少過以前好多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純粹判斷建制派可唔可以攞翻個嗰個過半數咧，其實又未必嘅。咁但係區議會嚟緊個運作就應該會大大降低啦，因為唔夠人做嘢啦。即係雖然仍然都可能係民主派主導啦，咁但係計埋建制派議員可能都係得5、6个，咁其實傾嘅題目會好少，同埋區議會有好多委員會啊、工作小組，其實已經唔夠人去做嘢啦。咁所以我自己預計嚟緊區議會嗰、那個工作會係越嚟越少咯，即係個影響力亦都會不斷降低。 嗯，咁你表示咗咧，即系想辞职之后咧，其实你个区嘅居民啦，或者一啲你原本嘅选民咧，佢哋有冇一啲乜嘢嘅即系反应系俾翻你嘅咧？咁呢个一样啦，另一样咧就系、是、因为国安法咧上年就立法已经规定咗，即系公职人员要宣誓啦。咁去到今年咧就通过咗，我哋头先提嗰个2021年嘅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條例修訂草案嘅，咁其實呢幾個月咧，你觀察到成個區議會啦，同區議員之間成個氣氛，或者你哋具體個工作範圍啊，有冇出現咗一啲轉變咧？ 其實我答咗第二個問題先啦，即係我諗自從個政治環境越嚟越惡劣之後，又或者正如你所講啲法例通過咗之後咧，其實區議員即係民主派區議員係已經好謹慎㗎喇，個言行係好謹慎，甚至喺區議會都好少去討論一啲政治議題啊，喺地區度大家都係專注返做民生嘅議題，咁即係去嘗試降低被 DQ 個風險，咁但係估唔到依家嗰個追溯期呢可以去到可能係去年國安法生效之前嘅某一啲聯署聲明啊，又或者即係大家都唔知道初選係有機會違法㗎嘛，咁即係所以依家就係估唔到會追溯到咁耐啊，因為嗰個區議員嗰、那個公職人員宣誓條例嘅修訂明明係

這個呢，我想有人呢會將這個的 case 呢就跟之前梁友案可能會做一個比較。因為梁友呢那次就應該是2016年的9月4日呢就當選議員。而呢他那個行管會呢向他們諮詢呢就是9月至10月都有的。然後10月的18日呢就裁定了他們宣誓無效，之後亦都被褫奪了議員的資格。根據當時呢那個法院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呢，就因為即係佢哋宣誓無效啦，咁啊就被視為即係佢從未就任立法會議員咧，咁就唔應該要諮詢嘅。咁但係呢一個安排咧，就即係我哋咁樣睇就亦都合理，因為當時基本法已經生效咗啦嘛。即係如果你話佢違反基本法嘅誓言而唔獲得個議員嘅資格嘅話，咁呢一個安排咧，似乎又同你頭先講即係而家今次區議員嗰個咧又有啲分別。 因為一個就係從來都冇成為。即被承認成為過立法會的議員， 是沒錯。 另外一個呢就已經是承認了他們作為區議員並且履行他們的相關職務，出席了所有的立法會的區議會的會議，有賣他們的會議紀錄。 是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有一個即係我哋值得討論嘅問題，就係究竟，其實呢一個嘅所謂追討安排嘅時候咧，其實有冇一啲即係中間落墨少少嘅方案嘅咧？即係話，係咪一定要由上任嗰一刻開始即係追討佢嘅薪津安排咧？因為頭先所講咧，個金額亦都唔細嘅噃。 咁呢个一点啦，同埋另外一点就亦都係林少斌即係头先所提到嘅一点，就係、是、有一啲行为呢係喺立咗呢条法甚至係喺国安法生效之前呢佢哋作出嘅。咁係咪可以追究返佢哋以前嘅行为，就係话佢哋因此而冇资格做宣誓呢？咁呢个呢亦都係值得大家思考嘅问题嚟嘅。电话号码18721，你有啲咩睇法呢？打嚟倾倾啊。谢女士你好，谢女士。 是，我其实想讲呢，这个政府香港政府越来越做的事是不义和不公。即举例呢，譬如好像我们现在要上工，我跟你签了个 job back， 我是做这么多样的事。我做了三个月了，现在不要当我 probation 完了定是 probation 未完之后，你现在加我另外一些事话我是做不到。咁你最多炒我魷魚嘅啫，最多 DQ 我嘅啫。但問題你而家要我由低温嘅人工俾翻你，咁我做咗嗰啲嘢係咪白做咧？咁你而且你有咁多會議記錄，你承認咗我嘅 attendance 噶嘛？你承認咗我個存在噶嘛？嗱，我佢做成咁樣樣咧，我唔好講話我係黃定係藍，定係我新香港人定係舊香港人。而家問題就係佢下一屆咧，全部取消曬你區議員。你而家咁樣做咧，就逼啲區議員走。咁即係意思好似你想講話，你哋走啦，你民主派你唔係幫我香港政府，你走啦，我根本唔 care， 走啦，我就係想講咁多啫。 好啊，多謝曬阿謝女士嘅意見啦。林志恩真係消息不斷更新喎，即係喺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咧，我哋同事就啱啱話俾我哋知咧，係黃大仙區議會嘅主席啦，係屬於民協嘅許錦成咧，亦都喺社交媒體嗰度咧宣布請辭啦。咁佢即係冇去解釋個原因啦，佢淨係講咗一句就係話奈何時移世變，考慮家人及現況。好多時呢是無法預計和掌握，無奈之下只能夠留下是急留下勇退，未能夠履行參選承諾，亦都向佢嘅服務嘅居民呢表示抱歉啦咁樣。咁其實民協呢今日啱啱先至即係有一個嘅報道消息，就係話佢哋唔會做一個即係捆綁式嘅宣誓嘛，即係等佢哋去自己做決定嘛。咁但係咁快就有一位民協嘅區議員，其實許錦成都服務咗地方都唔少年㗎啦，都係一啲屬於比較老牌嘅區議員啦。 咁啊，同埋咧，即係你講開政黨嗰度咧，其實亦都有個消息就話咧，如果你係之前咧，其實因為有一啲宣言咧係用政黨嘅名義去簽嘅，咁啊，但係嗰個即係消息就指咧，就話就算區議員你退咗黨都好啦，其實都唔能夠同用政黨名義去簽署嘅一啲聲明咧，係完全劃清界線。咁我諗呢一個咧，亦都係有一啲區議員擔心而導致佢辭職嘅原因。 嗱，呢個亦都可能係另外一個值得討論嘅地方嘅，因為有一啲嘅區議員咧，佢就話即係佢哋政黨去參與呢一個聲明嘅時候，簽署呢一個聲明嘅時候咧，其實就並唔係諮詢曬所有 人嘅意見噶嘛、嗯，或者佢自己本身都即係唔係被諮詢或者係唔知識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因為大家都知道，通常咧政黨嘅運作咧，佢哋會有譬如佢哋嘅 執委 啊等等啊咁樣去到做決定，即係有陣時亦都未必會下下都係召開一個會員大會咧做任何嘅決定。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可能佢哋話嗰個簽署聲明嘅決定佢係唔知識，但係我個政黨簽咗都計埋佢數。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安排呢？这个又可以是去值得讨论和想想的一件事。 是，除此之外呢，我也都想到一个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参选权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现在已经自愿辞职的话，那我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去参与其他选举呢？因为来紧还有几场，譬如立法会又或者选委会的选举啦。那但我这一刻已经自愿辞职啦，就是我没有经过那个 DQ 的程序，那我还有没有资格去参选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嚟噶，因为基本法亦都保障咗参选权噶嘛。 嗯，吓，唔单止系即系呢几个选举啦，譬如我第时想服务翻区议会嘅，咁我系咪仲可以去参选咧？咁又都系一个问题所在。嗱，听听另一位嘅今日宣布辞职嘅沙田区议员啦，系啊，廖柏康嘅，廖柏康你好 ，Hello， 你哋好，各位听众好， 系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讲点解你决定辞职咧？ 辞职嘅理由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即系个宣誓里边咧就即系话效忠即系呢个基本法同埋嘅特区政府啦。咁其实会担心一样嘢，最担心嘅就系咧宣誓咗之后系冇办法可以即系为社区里边嘅居民一啲声音或者一啲想法咧系喺即系唔同嘅平台，即系包括议会里边去讲出嚟啦。咁其实呢个亦都系即系我参选嘅时候居民对我最大嘅期望嚟嘅。咁如果在一个咁嘅情况底下，冇办法可以履行到即系选民嘅期望，亦都冇办法去履行到即系最主要嘅职责啦。咁我觉得其实留喺议会里边亦都真系冇意义。咁当然啦，即系琴日嘅消息传出咧，就系话即系可能喺政府出咗个即系信件通知我哋区议员要宣誓之后如果先辞职，又或者可能宣誓之后被 DQ 要追返即系过往上任以嚟嘅薪津呢个系其中一个考虑嘅因素，但系并不是最主要嘅考虑因素即系最主要其实就真系考虑到嗰个职责啦，同埋你唔履行到对选民嘅承诺嗰部分咯。 嗯，但你个思考过程是怎样的呢？因为其实那一条的相关条例呢就是5月21号已经是正式刊宪生效的了。其实到现在为止就大概未够两个月左右了。不过在现在这个时间去宣布辞职呢，又真的很难令人会觉得跟近日的传媒报道譬如负面清单啊或者是追讨薪酬那样东西拉上关系。 是。或者咁樣，其實因為當初即係講修例嘅時候，其實已經大家都醖釀咗好耐啦。咁我亦都向我嘅區嘅一啲居民啦都亦都傾談嘅時候，都係一個幾常傾嘅一個話題嚟嘅。咁甚至其實我自己喺我自己嘅社交媒體專業裏面都有即係問過街坊即係初步地去收集佢哋嘅意見啦，其實會幾即係感受到個分別嘅，即係一開始話修例嘅時候咧，街坊嘅反應係佢係酸咪酸咯，即係其實你做嘅嘢亦都即係唔會觸及到即係嗰個負面清單嘅，即係街坊嘅觀感會係咁樣嘅。咁我相信其實我一路過去年紀嘅工作都係集中喺社區嘅層面比較多，亦都即係真係同修例裏面所講一啲負面清單未必有太大關聯嘅。咁去到近期其實就即係開始唔同嘅渠道都有啲所謂嘅消息傳出啦。咁街坊嘅諗法就都會有變嘅。咁亦都會即係講到就係話，喂，而家講到咁嚴重，會唔會考慮喺即係某一啲情況之下就先至做一個宣誓咧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個過程，我亦都即係真正確實地感受到，即係街坊都會有啲擔憂。咁亦都好多謝我嘅街坊，即係為我去設想啦。咁薪津係其中一個佢哋都會幾關注嘅部分嚟嘅，因為始終錢嗰度比較大數目啦，咁所以即係去到後期近期少少咧，其實大部分嘅街坊都話：，誒，不如唔好算啦，即係佢哋唔認為即係一個薪津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俾人追翻咧。 是一個合適的方法嚟嘅。咁我收集咗大家街坊居民嘅意見之後，其實即係翻去都會同即係同事助理同事去傾談啦。咁其實助理同事都會有個擔憂，就係即係最主要佢哋擔憂就薪津啦。咁經過一番嘅討論，咁同埋都同其他區嘅即係議員同事都有啲交流之後咧，其實就諗兩個禮拜之前，可能都已經傾向就係話會唔會考慮即係唔宣誓辭職咁樣樣。咁去到近日個風再吹得再勁啲啦，咁嘅時候，咁即係衡量過唔同嘅方向啦，亦都同屋企人即係去商量過嘅時候，咁就即係覺得可能辭職係即係會比較穩陣嘅一個選擇啦。咁但係當然最主要嘅考慮因素，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能唔能夠履行到即係選民嘅期望同埋即係個職責所在咯。 咁我都即係明白你頭先所講，即係嗰個思考歷程，因為其實咧本身嗰個2021年嗰個公職條例草案嘅正負面清單，其實都係寫得比較闊嘅，譬如佢嗰個正面嘅六大元素咧，都係一啲好原則性嘅條文嚟嘅，例如就係即係擁護憲法啊、基本法啊，或者擁護國家主權統一等等。咁負面清單亦都係一啲即係相對係比較極端一啲嘅行為啦。咁可能係去到近排，即係有啲消息傳出就係、是，有一啲四類具體嘅行為咧，係可能咧係違反咗嗰個條例入邊嘅負面清單咧，即係呢個可能係對於區議員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不過我都想問下咧，你有冇啲認識嘅區議員咧，係表明就係、是，我一定唔會辭職噶啦，即係就算係被 DQ 或者我要即係俾人追討薪津都好啦，都會好坦然面對呢個處境，係希望繼續留喺區議會嗰度服務咧。 我諗比較有趣嘅情況咧，就係即係一個階段嚟嘅，即係譬如講翻啱修例嘅時候嘅大部分嘅同事都即係我所認識嘅嚇，我哋去傾談呢個問題嘅時候，亦都傾向係會留任嘅，因為覺得即係自己嗰、那個做嘅嘢嚇未必觸及到個負面清單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去到近期咧，大家嗰個諗法會有啲轉變嘅。至於你話會唔會有啲同事即係話，喂，我一定會宣誓咧？我諗大部分嘅我認識嘅區議員同事，即係無論自己區或者其他區都好啦，佢哋都會偏向就係觀望嘅態度，即係都會再保持住即係觀察一下事態嘅發展之後先再作決定。咁據我即係理解，據我即係所認識嘅同事之中，就暫時就冇所講就我一定留任咁樣。 明白。好，多谢晒你，廖柏康，倾到呢度啊，多谢你，系今日宣布咗辞职嘅沙田区议员嚟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呢几集咧，萧叔喺度讲嘅一啲容易忽略嘅发音原则。今日讲嘅呢亦都系一个比较少人去留意，但系如果你掌握得唔好呢，又会有几大分别嘅一个原则，就系呢，如果一个字嘅字尾系一个所谓嘅 voiced consonant， 声底发声嘅震动嘅一个 consonant 嘅一个辅音，例如 S 音嘅发音版系 Z 啦，系听住 Z 呢个 Z 音。如果一个字的字尾是 Z 音或者 V 音这样，而我后面紧接住的不是一个都是声带震动的声音的时候，比个例子大家 LOVE 是 love, love, love， 如果我后面不是一个都是声带震动的音，例如譬如我 to, T-O T 音呢是一个声带不震动 的, t, t, t, 的音来的，那我 love to 的时候呢，我那个 V 音呢，我是不需要读到个 V 是那么 voice 的，即是我不需要 love to， I would love to 不需要的，反而我听下去呢是像一个 F 音的， I would love to， I would love to， I would love to， 那听下去是会自然过呢我读 I would love to 的， OK， 不需要 V 得那么夸张。下集继续。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繼續翻返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咧，繼續有陳燕平同埋林志恩喺度嘅。電話旁邊請嚟咧，都係一位區議員嚟嘅，亦都係新兼立法會議員，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啦。梁志祥你好。 你好。 首先不如咁傾啦，即係大家咧都會關注到，由尋日啊到而家為止咧，已經有超過成40名區議員辭職啦。有啲咧亦都係不為然咧，就係、是、因為近日傳出嚟嘅消息咧，話如果佢哋唔能夠被安排宣誓，又或者係話佢哋即係違誓 DQ 咁樣咧，就要追討翻佢哋由上任到而家嘅薪津，可能係超過咧成100万嘅。先講講追討即係薪津超過成百萬呢一樣嘢，係數翻佢哋由上任至今，亦都係遠在相關嘅條例生效之前。你覺得呢個咁樣嘅消息，或者如果真係咁樣安排，係咪合理呢？ 嗱，其實呢個消息咧，都應該係我哋喺立法嘅時候咧，都問過相關官員嘅。咁相關官員嘅答案就好簡單，佢哋係會追。翻一啲咧，即係用多咗嘅公帑，即係應該話講，如果佢定嘅喺假定係喺呢個講法出咗之後，咁佢已經係違反咗相關規定、相關法律，咁而導致 DQ 嘅咧，咁佢會追翻呢筆錢啦。咁佢哋話會追嘅，當時都已經講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兩日就變化都好快啦。唔知係咪有啲媒體嘅消息出咧，就話會喺七月估咗下個禮拜就會通知佢哋去宣誓。咁如果通知佢宣誓嘅話咧，咁就會即係一旦被即係 DQ 嘅話咧，就會追翻之前嗰啲即係所用咗個所有費用啦。咁呢、這個咁樣導致咧，今日咧我睇到好似每個鐘頭都變化緊。咁而家都應該都超過70-80人話辭職噶啦。咁即係睇到個情況咧，係關乎大家都關注嗰、那個即係要追翻嘅之前所使到嘅費用啦。咁呢個事實上係一啲大家關注嘅問題。 但你剛才都說啦，即是那時在個立法會那裡呢問政府呢，他們都說是國安法生效之後開始計嘛。但現在傳出去的消息呢，就不是國安法生效之後開始來計，其實是由他們上任即是之後就來到計，2019年到現在。其實這個這樣安排是不是合理呢？其實是不是應該按比例去到追討，而不是由他們上任到現在一起追討呢？你自己覺得？ 其實有兩種觀點的，當時都其實我就舉個例子，即係唔係話官員咁答我啊？咁即係話咧，其實官員嘅我覺得佢哋嘅講法咧，就當時嘅講法就話咧，如果佢係違誓嘅，或者係即係即係對國安法出咗嚟之後，我哋後嚟再立法關於公職人員宣誓嗰個法例咧，如果佢係觸犯咗或者叫做咧違反咗嘅，咁其實佢就已經可以透過律政司咧。去DQ 佢哋嘅，咁呢個係法律上嘅一啲程序啦。咁但係至於佢哋話佢幾時開始觸犯咗或者係違反咗呢、這個法律上嘅規定咧，咁就要視乎佢睇每一個唔同嘅個案去處理啦。咁嗱，我理解佢當時係咁答，咁但係我當時我哋有部分嘅立法會議員或者社會上嘅聲音咧，就話唔應該係咁樣，應該係咧。佢選完之後，即係19年當選，咁2020年就上任啦。嗰時候開始呢，如果佢已經係即係個所謂佢哋嘅表現，甚至一啲行為都係涉及到咧觸犯相關法例或者佢公職人員宣誓嘅一啲規定咧，就應該要 DQ 啦。咁就由嗰時候計起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有不同嘅睇法。 唔係，不如唔問你嘅睇法啦。你嘅睇法係點睇啊？係點樣合理啲啊？ 我睇法都比較傾向於後者，即係話咧，其實你宣誓就指你擔任呢個公職嘅時候咧，究竟你係咪已經對呢一個公職嘅尊重同埋即係真誠嘅宣誓咯？如果唔係嘅。咁我覺得即係唔應該視作你嘅後期啊，我想通咗或者我冇想通啊，即係咁樣考慮咯。如果咁樣考慮，就等於我今日宣誓，我今日已經冇咯，咁你冇理由對付我啊，係咪？即係所以我覺得就宣誓應該係從佢嗰個行為表現啦，以及佢過往嘅一啲咧，即係言行去作出一個判斷。 咁啊，梁議員仲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關於區議會嘅職能啦。嗱，因為其實今屆區議會個任期就去到2023年12月31日嘅，咁而家咧就咁多區議員辭職啦，但係應該冇乜機會會補選噶啦。咁你認為即係對於嗰個地區行政會有啲咩具體嘅影響咧？咁同埋就係、是、嗱，區議會或者區議員咧，佢原本嘅職能咧，究竟係咪可以由我哋所講一啲分區委員會係可以頂替咗佢咧？因為其實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咧，譬如分區會啊，又或者啲地區組織嘅角色咧，就好似比以前更加重要啦。咁但係即係分區會始終就同區議會係有分別噶嘛，即係區議會有一個民選嘅成分啦，而居民亦都係慣咗要去揾啲區議員去求助啦。咁呢個你預示到啦，咁多區議員走咗會有啲咩轉變咧？ 嗱，其實兩方面嚟睇啦，一方面咧，嗱，正如阿徐局長講咧。現屆嘅區議會咧，出現一個情況就即叫失效啦。失效嘅地方係指佢哋咧使用公帑又好，或者處理即係啲民生問題咧，其實都處於一個半失效嘅狀態啦。咁所以佢哋咧都曾經公布個數字啊，本嚟每年要用嘅即係政府嘅公帑。即係一般做翻民生事務嘅公帑咧，佢係用咗一半到嘅。 嗱，梁志祥啊，明白嘅。不過唔好意思啊，因為呢個題目咧可能比較長啊，但我哋節目時間有限咧，暫時我哋要聽交通消息啦。有機會不如同你再請教過啊。梁志祥就曾經擔任過區議員嘅，而家係立法會議員。跟住係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噶啦。上阿弥陀道去花园道方向近喺滨府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坚岛嗰一边。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相信中央货币政策会围绕达成市场目标，以免令到市场出现负面情绪。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睇翻港股，恒生指数收市报27,153点，跌807点，总成交额系2052.5亿。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6,982点，跌118点，成交超过4000张。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528蚊，跌20.5；美团267.6，跌18.4；阿里巴巴197.3，跌8.5；香港交易所490蚊，跌1蚊；盈富基金27.74，跌8；小米集团25.4，跌3；中国平安71.65，跌3.25；康诺亚68蚊新上市。比亚迪股份219.8，跌5.4；吉利汽车24.15，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7，人民币6.493，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系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696。港金最新报16,780蚊，比上日收市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7美元，卖出1,811.4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的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啊，今晚嘅主持咧就分别有陈燕平啦，同埋咧我坐喺我对面嘅直播室我对面嘅林志恩嘅。你好啊，林志恩。 大家好。 嗱，咁啊，林志恩，我哋咧继续倾一倾啦，即系一啲都系民生嘅议题啊，就是、关于咧法定假期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以前就有简单嚟讲咧，就分叫做法定假期或者公众假期嘅。所谓法定假期咧，大家一般又叫做劳工假。咁啊，公眾假期咧，以往俗稱咧就叫做銀行假。咁、其實咧，你一聽個名咧，就知道個分野喺邊度啦。就即係話咧，做以往就係做文職嘅人員咧，或者做銀行嘅人員咧，就放公眾假期嘅。而啲叫做即係勞工假啦，譬如工廠啊等等咧，就係、是、放法定假期嘅。其實即係雖然香港個經濟咧轉變咗好多啦，咁但係呢一個嘅假期嘅分野咧，依然喺度嘅噃。而勞工假咧，亦都爭取咗好多年咧，就係、是、希望將法定假期和公众假期的日数看齐，即是他们会觉得没有理由呢，因为我从事的即是职业工种，他那个行业的惯例而令到劳工所获得的福利呢减少了的。所以呢，在诉求即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那么昨天立法会就终于是三读通过呢修订雇佣条例，将法定假期呢由12日增加到17日和公众假期的日数看齐。受惠的雇员人数是大概120万，不过是要花几耐时间呢？10年、哦，都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段。 是啊，不过罗志光呢就似乎即都很满意啦，那个即他因为他在法案通过了之后呢，就跟传媒讲就说由明年的罚单开始呢，法定假期呢每2年咧就會增加一日啦，咁就用8年時間咧就逐步遞增去到17日咧，就同公眾假期嘅日數看齊嘅。咁如頭先陳燕平所講啦，就可以咧改善咧120万嘅僱員嘅勞工福利嘅噃。 不過都要留意咧，其實喺即係審議個嘅條例當中咧，尋日咧立法會咧就係、是、用咗唔夠3小時啦，就通過咗呢條嘅條例啦，條例草案啦嚇。咁、但係唔好以為咧，啲議員咧係冇意見，其實啲議員咧相反地都提出咗唔同嘅修訂嘅，包括咗係嚟自勞工界嘅黃國健啦、郭偉強啦，同埋咧嚟自工商界嘅鍾國斌啦。咁譬如舉個例子啦，就係、是、黄国健其中一个的修订就是建议将第一日新增的法定假期提早到今年实施，并且是将法定假期和公众假期日数看齐的年份提早到2023年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修订倡议呢？就是原因呢，打工仔要享受到新增的法定假期是要去到2021年，即是出年的佛誕啊，農曆4月8日咧，先至可以受惠嘅。因為2022年嘅1月1日咁啊，首先新增嘅法定假期就係佛誕啦。咁但係你當然就要等到去真係農曆4月8日咧，你先就一放啦。咁但係如果你要享受埋聖誕節之後嘅第一個嘅星期日，咁咧你就要更加等到佢咧2024年咧先至生效啦。咁所以本来咧黄国健咧就係希望今年咧就可以係即刻生效。如果佢今年生效嘅话，就即係意味我哋嘅即係拆禮物日啦，咁就应该可以提早地去成为咗嗰个新增嘅法定假期啦。咁样，咁而另外一啲嘅即係修订咧，其实都牵涉到譬如嗰、那个调动嘅次序啊等等嘅。咁而鍾國斌咧提出嘅修订咧佢就特别啲啦，就係将法定假期嘅日数嘅指明嘅实施嘅日期咧，由2022年至2030年咧伸延到去咧2024年到2032年嘅。即係话其实同阿黄国健或者係郭伟强佢嘅倡议咧啱啱相反。一方面咧劳工界就想早啲实施，同埋唔使花咁多年先至可以增加到所有嘅法定假期。但係调返转咧，嚟自商界嘅鍾國斌咧就希望迟啲先至实施，同埋咧係褪迟咧先至完成晒整个嘅法定假期同公众假期看齐呢一个咁样嘅方向。不过头先 先所講咧，所有嘅修訂咧，其實都係冇唔得噶。咁啊，因為咧，阿羅志光局長咧係表決之前已經表明啦，如果任何一項嘅修正案獲得通過咧，政府都會押後處理整條條例草案。啊，不過林志恩其實呢一點咧，似乎政府都唔即係政府嘅官員都唔係第一次有呢個講法嘅喎，就係、是、你如果通過啲修正案，咁我咪即係收翻條條例先咯，遲啲先做咯咁樣。 嗯，似乎羅志光個解釋咧，就係、是、其實佢都明白啦，即係勞工界希望遞增嗰個假日嘅時間係可以縮短啦。咁但係政府咧，佢個理據就話其實我已經考慮咗，即係呢個中小微企啊，同埋逾300,000個咧僱用外籍家庭。用工嘅即係家庭咧，即係佢需要嘅時間咧，係要去適應呢個變化。咁其實政府咧就已經咧平衡咗唔同嘅方案嘅利弊啦。咁所以咧就係每兩年咧增加一日嘅法定假期咧，似乎咧就更加係容易達到政策嗰個整體嘅目標咁樣。咁頭先你提到咧，即係鍾國斌佢提嘅修訂咧，就似乎咧就係同商界咧去擔心而家喺疫情之下嘅環境就有關嘅。嗱，因為咧阿鍾國斌意思就係希望可以將個條例咧開始嘅日期就延遲落實啦，咁令到商界係可以喺疫情之下係咪可以唞下氣咧？咁佢亦都問，即係勞工界係咪完全唔可以接受吞遲一年呢一個安排咧？佢就希望即係大眾咧知道啦，即係喺而家經濟情況之下咧，其實係都有一個咁樣調整嘅空間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本屆嘅政府咧，似乎咧都提出咗一連串咧關於一啲叫做勞工福利嘅措施嘅，譬如就係即係男士嘅侍產假、延長法定產假等等啦。咁可能喺商界嘅角度嚟睇咧，就增加咗佢哋嘅成本啊，甚至有機會係轉嫁去消費者嘅身上。咁於是咧，自由黨就即係提出咗係咪可以即係加慢，即係令到佢減慢啲咧？咁但係勞工界又想加快啲。咁呢个就系即系而家喺嗰个议会入边嘅一个大家个意见嘅分歧嘅状况啦。 不过都要考虑一下到底商界咧佢所提嘅呢个意见嘅合理性啦。即系正如头先阿林志恩所讲，佢哋最重要就系觉得咧，因为层叠层啊，几项嘅劳工福利加埋一齐咧，对于商界嚟讲咧系一个比较沉重嘅负担嘅。咁但系对于劳工界嚟讲咧，佢哋会觉得咧根本有好多嘢就系佢哋争取咗好多年，系你欠咗我哋嘅咁样，即系用另一个说法。所以反而咧系应该加速地进行嘅。不过咧，如果我哋单睇咧，增加法定假期啊，政府嘅估算咧就系每增加一日嘅法定假期，企业每年潜在嘅额外开支咧，大约系所有行业总薪酬开支嘅0.07%。即系话，如果按照2019年嘅工资水平计算咧，就系大概6.3亿啦。咁大家又点睇咧？香港嘅商界去承担呢一笔嘅即系薪酬开支。嘅时候会唔会真系有好大困难呢？尤其是而家系喺一个疫情嘅情况之下，但系对于打工仔嚟讲，你其实要花成即系10年嘅时间，先至可以将你嘅假期由12日增加到去17日，咁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讲讲你嘅一啲嘅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寻日有份提出修正案嘅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倾倾啊，黄国健你好。 你好，两位 你好， 你好，系喂，黄基杰啊，你哋寻日嗰个嘅修订案咧，都系不能够获得通过，咁同埋对于罗志光局长，佢话任何一项修正案获得通过，政府都会押后处理整条条例草案，即系呢一个嘅取态，你哋自己点睇咧？ 第一咧，我哋提出呢个修正案咧，其实事先都唔系好大期望嘅，因为都知道。即係立法裏面好多同事都已經係有咗佢嘅主見嘅啦。咁另外就政府呢個話要收翻條例呢個威脅性嘅講法，sorry， 其實係不嬲政府都係咁講嘅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佢今次嘅講法咧，只不過因為佢事先已經數夠票，咁所以係一個循例咁講啦。 嗱，咁啊，羅志光嘅講法咧，就係佢話佢而家咧呢一個嘅時間表咧，就已經係平衡咗各方嘅利益啦。咁其實即係工聯會係點樣睇呢件事咧？咁同埋就係你哋滿唔滿意咧？即係政府對於商界嘅一個遊說工作咧？因為你哋提過就係可以縮短嗰個實行嘅時間啦。咁啊，政府喺即係聽到你哋訴求之後，其實有冇積極去遊說個商界咧？ 當然作為勞工界來講，我們當然是不滿意的，認為這個結果是不理想的。增加即是將兩個假期統一呢，這個是百多萬，即是現在放勞工假，即是十二日假 的打工仔的一個期望，今次就令他們失望。就政府對商界的遊說工作呢， 我知道是困難，但是呢就商界在很多勞工權益改善的問題上面不嬲都是企硬的。咁呢個亦都大家知道，香港嘅商界其實喺保護自己利益上面咧，佢哋不嬲都係好堅持嘅。咁今次呢件事件咧，就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以往好多勞工權益改善咧，上嚟立法會之前咧，就喺勞工顧問委員會，大家勞資雙方取得共識之後交上嚟，咁嗰個爭拗點就會少咗好多。咁但係今次咧，就因為喺勞顧會勞資雙方冇辦法達成一個共識之下咧，政府夾硬攞上嚟立法會，咁所以就出現咗各有各提修訂咁嘅一個情況。 嗱，你形容係即係喺勞顧會咧冇一個共識之下咧，政府夾硬提上嚟啦。咁但係在於政府嘅角度咧，當然呢一點咧，以往亦都有勞顧會嘅成員咧係批評過嘅，同埋認為咧係架空咗勞顧會嘅。咁但係作為勞顧會嘅，即係作為勞福局啊，政府啊，如果你哋自己傾唔掂數嘅時候，佢又想嗰樣嘢推得到，咁佢都總要承擔一個決定嘅責任㗎，因為佢係政府，佢就負責去做決策㗎嘛嚇。 當然佢有選擇，佢有路行嘅，因為勞顧會裏面嗰個結構咧就係六個資方代表，六個勞方代表，咁主席咧就係勞工處長嘅，即係話咧政府其實佢係掌握咗一個關鍵嘅一票。咁但係因為佢唔行使即係嗰一票，就令到勞顧會產生唔到一個決議出嚟。咁所以今次嘅情況呢，就我哋都覺得係唔理想，因為如果呢個例開咗呢，日後好多勞工議題喺勞顧會傾唔掂嘅時候呢，嗰、那個爭拗就會移到上嚟立法會，情況就會複雜咗。 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咪即係正正反映，就係由於雙方委員都冇辦法做到共識。如果政府嗰一票啊投咗落去，無論係勞方又好，資方又好，其實都會招惹到另一方嘅一啲嘅批評嘅噃。咁如果佢哋將佢哋原本嘅方案直接交咗俾立法會嘅時候，咪等立法會議員自己去做一個決定咯。 因為立法會唔單純係處理民生問題，好多時候呢今次比較好啲嘅地方呢，就係冇牽涉到政治，但係日後嘅立法會唔敢擔保啦。咁所以如果一上到立法會呢，就嗰個因素就會複雜咗嘅，除咗民生之外呢，就會有政治。咁所以我哋都係希望日後好多嘅議題呢，最好就喺勞顧會度取得共識之後先至交上立法會。咁今次呢個做法呢，我覺得可一不可再啦。 咁頭先我哋提到，其實尋日即係自由黨嘅代表亦都提到咧，即係商界主要就認為咧，因為今屆政府已經有唔少嘅勞工福利措施啦，亦都係已經增加咗佢哋一啲營運上面嘅成本嘅。咁尤其是而家即係疫情未緩和啦，咁又未通關啦，咁政府亦都有一啲嘅防疫措施係未放鬆啊。咁喺呢一個大環境之下咧，其實即係勞工界就希望即係加速嗰個法定假期，即係增加嗰、那個即係速度嘅話咧，其實你哋認為會唔會即係導致譬如中小企個經營係更加困難呢？ 其實因為首先政府點樣決定，即係話嗰個議案喺勞顧會佢加落唔落一票呢，其實就要睇下嗰個議題本身係咪即係咁有損害性。政府自己都計過數，即係去做過精算咧。就算係增加每年如果增加一日。一日嗰、那個頭先你哋都講過係 0.07 嗰個總嘅勞工成本，其實對商界嗰個負擔並不重嘅。咁所以再講咧就話 今屆嘅政府有好多項嘅所謂勞工權益有個改善啦，呢個我哋都認同嘅。咁但係其實有一啲嘅權益咧，其實係政府自己俾錢嘅去津貼嘅，例如係產假啦，係政府俾嘅，就唔係資方去承擔嘅。試產假其實係唔係一下子增加到咁多，而係一個調整嚟嘅啫。咁所以即係你話總體嗰、那個令到資方嘅負擔好加重咧，其實呢、這個就唔係咁嚴重嘅，而且咧就呢樣嘢反而證明一樣就係、是、以往香港嘅好多嘅合理嘅勞工權益咧係得唔到即係政府方面嘅關注咧。就所以就落下咗咁多嘅欠債喺度，就變咗有好多嘢要即係要逐樣逐樣去處理咯。 係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咧你無論係僱主也好啦，僱員也好啦，如果你不嬲係放開勞工假嘅話，咁而家要分十年咧先至可以同公眾假期看齊。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㗎。咁當然僱主啦，亦都可以講講咧，就係、是、你係咪真係會增加咗勞工成本啊？咁啊，黃國健其實講到勞工成本嘅問題咧，其中咧喺清潔上面咧，而家政府就批一啲外判嘅清潔合約㗎嘛。咁但係咧，相關業界嘅人士就話，即係佢哋雖然相信僱主可以消化到措施嘅影響，但係近期批出嗰啲嘅清潔合約咧，其實咧就冇計到咧相關嘅假期成本。佢哋覺得如果係一個比較公平啲嘅方法咧，政府應該提供翻啲補貼。你自己又點睇呢啲嘅建議咧？ 嗱，我覺得政府嘅外判承判商佢幫佢去承包一個合約嘅時候咧，我相信佢會計翻嗰個風險嘅係數嘅。咁而今次嗰個改變咧，牽涉到唔係咁大。咁當然就如果政府覺得係佢哋嗰個已經計到好盡啦，冇辦法再承擔啊，而政府去補貼翻佢哋，我哋亦都唔會反對。咁但係喺呢個方面，我哋反而提出一樣嘢咧，就係、是、政府可以控制嘅呢啲成本，係咪可以加快嗰個速度咧？因為雖然係過咗一條例話九年幾先至可以增加到五日啫，但係冇限制到一啲嘅僱主咧，佢可以加快嘅速度嘅。譬如一年一日啊咁樣。咁如果係一啲承包政府嘅外判合約嘅承包商咧，佢同政府傾掂之後。政府如果放寬的話，他們絕對有條件、有能力可以加快這個速度。 明白，好多謝你，黃國健談到這裡。黃國健是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其實林智恩，剛才黃國健講到最後一點，僱主都可以自行地加快將那個的叫做法定假期和公眾假期看齊的速度。其實關於這一點，你估在現在的經濟狀況裡面，真的有多少僱主會願意這樣做呢？還有政府是不是都應該提供一些補貼給外判合約去鼓勵他們呢？ 這個其實都視乎那個行業的性質的，因為我記得以前羅志光他都有提過關於究竟是否可以向僱主去提供補貼的安排，不過這個是之前的時候談過的事情。但是呢，即是當時政府考慮因素呢，就是政府如果要去補貼呢一些的薪金的話呢，它行政開支呢就可能是薪金的一至兩倍。 嗱，呢一個又可能係即係另外一個問題，點解個行政開支會有機會係高過薪金咁多咧？1872311，翻嚟再傾。 行東京奧運港隊代表團授旗儀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嘅時候表示，受新冠疫情影響，好多賽事被迫延期或者取消，而東京奧運延期一年之後終於成事。香港共有46名運動員取得38個項目嘅參賽資格，涵蓋14項運動，係有史以嚟最好嘅成績，而有關成績本身已為香港體育發展寫下光輝一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和缓东南风。 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豪景花园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浪翠园。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竹园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呈祥道近蝴蝶谷。而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咁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这边的车龙排到近油荔村，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因为七咸道南的意外的缘故，车龙就排到去新柳街的。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道船街天桥近果栏，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思瑞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上环方向，近住临时街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塞到去界限街近窝打老道，同埋亚街老街近路明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都是车多挤塞的，龙尾排到连翔道过了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银禧花园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运输及房屋局完成草拟劏房租管的条例草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业主的考虑当然我们明白他的看法，但是同一时间我们都明白到香港住房情况，尤其是住在劏房面对的经济生活环境，所以引用法例保障租客的权益是有需要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每晚9点半，东澳城市共融体， 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的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都语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7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FM 926，奥运第一台。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是何守信，是你们的老朋友啊。我在这里想点以下这首歌送给香港运动员，希望你们的成绩和前途都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明天会更好。 浪漫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超出你的热情，向着你闪烁，让我拥抱着你的光芒，让我拥抱你真心的面孔。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啊，接近7:11噶啦，差唔多都。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咧，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同埋我哋今晚嘅另一位嘅主持林志恩喺度嘅。林志恩嗱，我哋头先咧同阿黄国健就倾到啦，寻日嗰条嘅即系关于咧增加法定假期嘅法例咧，就都用咗唔够3小时咧，就喺入边即系立法会入边咧通过咗。咁同埋罗志光局长都话啦，即系如果有任何修订系通过嘅时候，他就会押后整条的条例草案嘛。咁啊，黄国健就讲一句噶，佢话啊，都数够票啊嘛，咁样。呢個係咪都可以視之為即係而家立法會嘅一個生態咧？ 係啦，呢個其實亦都可能凸顯咗咧，之後會唔會即係尤其是喺啲民生事項上面咧，即係議員之間都會出現呢一種咁和諧嘅狀況咧？嗱，因為今次嘅表決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似乎冇議員提出要去記名表決喎，咁樣 不記名嘅。 係啦，咁啊，另外咧，似乎而家得出咧嗰個嘅即係時間表，亦都好似係已經平衡咗即係勞資雙方嘅利益啦，退咗一步，大家都冇堅持，即係自己嘅修訂。咁啊，會唔會咧？即係呢一種嘅默契波，即係之後去到其他嘅一啲嘅勞工福利議題咧，都會係一個咁樣嘅常態咧。嗱，因為阿林鄭自己都講啦，其實佢任期差唔多完啦，咁好多人都開始盤點佢當初嘅一啲即係政策上面嘅承諾啦。咁啊，包括即係佢亦都有提過一啲嘅即係有薪法定產假，即係十個星期啦，增到14個星期咁樣。咁而可能之後咧，亦都要處理其他類似嘅議題，例如就係即係取消強積金對沖等等。咁議會又會唔會出現呢一種頭先所講，即係大家都係民生議題上面都係會即係彼此都會咁禮讓咧，咁樣咁可能呢個都要觀察一下喎。 咁啊，同埋我記得咧，以往立法會咧，基本上通過一啲嘅條例草案咧，絕大部分都係會有記名投票噶、 嗯， 大家係可以喺個網站嗰度咧，見到每個議員佢嘅投票記錄，到底佢係贊成啊、反對啊、棄權啦、啊，定係冇投票，定係不在席咧，咁樣。咁但係而家有，既然議員有啲嘅修訂，但係佢哋投票嘅時候，亦都冇做一個記名表決嘅情況。咁其實對於無論係市民也好，或者係業界代表也好，其實佢哋會點樣睇？即係點樣去衡量議員喺某啲條例草案上面，或者係某啲政策上面嘅表現咧？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嘅立法會議員啦，就係、是、自由黨嘅鍾國斌。鍾國斌你好。 都系陈燕平， 系 子欣， 你好，系。诶，头先我哋啱啱倾到一个问题啊，就系寻日嗰个系冇记名去到投票嘅，咁但系就通过咗啦。咁某程度上，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咧，到底大家系咪真系都坚持翻即系真系咁信服到政府而家嗰个嘅取态，就系话佢如果你任何修订通过，佢就话会押后嗰条嘅条例啊嘛。咁而阿黄国健就话啊，即系因为有数够票啊嘛。咁其实系咪预计第二时呢啲咁嘅情况，尤其是一啲民生议题上面，会唔会有机会越嚟越多咧？ 数够票，政府啊成日都咁做噶啦，有好多时政府就系数够票咁啊。我哋有好多意見，佢都可以擺低聽住。咁啊，琴日個情況係相對特別啲嘅。過往好多時都會有其他議員去要求記名投票。咁但係琴日嗰個情況咧，就正如阿黃國健所講啊，政府都數曬票，因為我哋就係即係爭持落去都冇咩意思，同埋 我昨天發言都是這樣說，加假期呢，這個我們不是很大，就是商界角度不是很大的意見而已。加上即係用十年時間慢慢去漸進去做嘅話咧，嗰、那個壓力亦唔係話即係大成咁嘅。只不過我哋即係正話，你哋都有報道過我所講嘅，就係話係而家嗰個經濟大環境同埋疫情嘅問題嘅話，可唔可以延遲少少？即係等我哋做商界嗰啲咧，啱啱即係嗰個疫情好翻啲，好多。铺头啊，先开翻做翻啲生意嘅情况之下，去延迟一年时间，即系一年时间。据我嘅意思就话，我唔系反对话唔准去通过政府呢条条例，只不过可唔可以延迟少少咁解啫。 嗯，因为头先讲到话比较特别少少，寻日不记名咁样通过呢条条例草案啦。其实过往即係好多时点解要去记名呢，原因就係话俾人知你嗰个投票嘅取向嘛，同埋某程度上亦都系向你嘅选民呢去到交代返啦，到底你喺呢项政策入面呢你嘅取态系点，或者你坚持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嘛。其实寻日嗰个情况会唔会某程度上都不利于呢即係大家嘅选民去到衡量，喂，究竟你有几坚持是这个劳工界的权益，或者你有几坚持商界的利益呢？ 即是我都解释了，我们没有什么话即是很大抗拒今次即是逐步慢慢加返啲假期给未有那些劳工界的朋友。最大的讨论都是在个修正度，即是劳工界就说要尽快做，我就说延迟少少。咁大家心知肚明都觉不到㗎喇。但是过不到之余呢，咁亦知道个法例过到，咁所以就唔係咁執着去话真係边个反对边个支持有冇人弃权嗰啲咁嘅嘢。咁民生议题一直以往都我哋都即係喺政治尤其是泛民总辞之后，我哋都话哎我哋集中做呢民生议题啦。咁大家可以互相理解接受嘅情况之下，都係一人让一步去解决佢啦。咁呢个就係其中一个例子啦。 嗱，咁政府呢其实最终嗰个方案都係每两年增加一日嘅即係法定假期啦。咁感觉上其实都考虑咗唔少商界嘅利益嘅。咁其实你返到去呢，即係嗰啲商界对于今次成个嘅即係草案通过啦，满意定係唔满意呢？咁另外你头先亦都提到呢，即係商界喺疫情之下都想唞下气啦。咁商界有冇同政府探讨其他嘅方案去减轻你哋嘅负担？ 如果每喺独立一个劳工议题嘅话呢，真係事實上嗰個成本壓力唔係大成咁嘅啫，即係大家正話你都有啲數據講出嚟，但係我昨日發現就最主要就係講就話你而家現屆政府係唔係做完一樣就算數㗎嘛？就算今次假期加咗之後，政府下年最辣嗰樣嘢，商界最反對嗰樣嘢，先正式嚟就係 強積金對 沖，取消強積金對沖呢樣嘢啊嘛，即係話你唉做完呢樣嘢，俾我唞唞。是咪我哋慢慢適應唔係好大問題嘅。但係你而家差唔多年年一個大嘅勞工嘅福利議題，政府係咁拎出嚟。你加加埋埋炒埋就一大碟㗎啦嘛，尤其是明年個取消對沖呢樣嘢。 咁所以你哋都對於而家政府嗰個方案呢都好大保留啦。不過佢其實都過咗啦，咁大家都要承受啦。即係暫時，我想問你，商界睇起上嚟咧，即係有冇一啲嘅僱主已經同你講，我哋已經係增聘緊人手啊，去處理呢個法定假期增加嘅問題啊？ 咁啊冇，咁呢個亦唔係咩大嘅，即係正話所講，點解我哋唔係好強烈嘅反對？因為呢個始終都唔係一個大嘅影響嚟嘅。不過我哋都係嗰句，你而家疫情嘅問題，個經濟未回復，關未通。几时恢复我哋完全唔知。咁呢你有钱嘅话，我有即係个经济环境好嘅时候，我俾多啲劳工福利绝对唔係一个好大嘅问题。而家问题政府就係成日要我哋攞钱出嚟。但係实际嗰个经济环境嘅情况呢，我哋係入唔到水嘛，即係话条水喉就要出水。但係呢就冇水入嚟我个缸度。个经济环境唔好。生意做得差，個個跌緊，起碼都 三四成嘅生意，有啲好似旅遊業咁嘅年半零收入。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政府係要我哋付出，係咁付出付出。咁點解政府你唔做啲政策係令到我哋有收入，即係有水入我有水出先得㗎？你乜出下出下真係乾曬糖喎？ 明白，好，喂，多谢晒你，钟国斌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钟国斌咧系自由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不如同大家倾另一个议题啊，就系、是、叫做简称叫做失业贷款嘅一个百分百担保嘅一个贷款嘅项目，咁但系咧喺个计划推出嚟咧，到而家咧，佢当然就即系都批出咗一定嘅成数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就话喺嗰个处理嘅时期咧就比较长嘅，平均咧都要去到17日。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倾倾，或者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咁样嘅项目可以帮一啲暂时失业嘅人士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嘅。 Tokyo， 永恒嘅奥运精神。 困难な状況となる中、成果は力強く灯され続けました。 前所未有嘅奥运挑战。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 由身在日本的记者关振海和我们分享东京奥运的风物人情，在地观察。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如果你接连出意外，失去手掌，有工伤致残，仲要被雇主拖欠赔偿，你会点呢？ 焦金田不但冇气馁，仲成立慈善机构，帮助工伤同埋交通意外受伤嘅人士。 今个星期日，佢会嚟分享佢嘅硬正人生。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冇错啊，继续翻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啊。不过林志恩头先我都话啦，即系我哋跟住落嚟咧，会倾一个百分百担保贷款嘅咁样嘅项目啊嘛。其实主要就系有啲人。就簡稱咧叫做失業貸款，係幫助一啲咧短期失業嘅人士嘅。但係呢個項目係咪真係咁多人知咧？呢、這個都係個問題喎。 係啊，其實呢一個咧計劃入邊咧，就好似咧有一啲人都唔係好符合資格嘅。譬如嗱，而家我哋講話飲食界可能要放一啲冇薪假或者縮減工時等等，令到個收入減少嘅話咧，就似乎係唔喺個計劃入邊嘅。咁另外咧，如果有一啲所謂叫從來冇工作嘅市民咧。亦都係唔係好合嗰個申請上面資格嘅。咁另外我亦都醒起咧，上個月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NGOs 啊，就發表過一啲研究報告咧，就關於啲市民本身有冇意願去申請呢一個嘅失業貸款嘅。咁嗰個應該係即係社協做嘅一個研究報告啦。咁佢就即係發現有八成以上嘅受訪者咧，其實都唔係好敢申請呢個失業貸款計劃嘅。咁啊，當中有七成嘅人咧就認為，我其實未必有能力去還款啦，咁另外亦都有兩成嘅受訪者咧，就認為其實我借錢可以係可能問屋企人啊，或者啲朋友去借，咁啊未必願意申請呢個計劃喎。 係啊，因為佢嘅還款期咧最長就係去到六年啦，咁但係佢亦都有一個年利息咧係一厘嘅。咁嗱，而家我哋睇翻個數字啦，就截到咧今年嘅6月25日咧，銀行咧就總共接獲咗46411宗申請，當中咧有31%咧係大概14200多宗咧係批出咗嘅，涉及嘅貸款總額咧就超過10亿，咁平均咧每宗嘅貸款金額咧就大概係71000嘅，咁啊嚟自咧佢哋就話即係依啲貸款嘅人士啦，有唔同嘅行業啦，包括運輸啊、物流啊、零售啊、建築啊、飲食啊、旅遊啊，或者係酒店啊等等。咁而依個計劃即係點解有啲人士佢去申請嘅時候會係被拒絕咧嚇？原因咧，譬如就係佢根本係不符資格啦，又或者佢冇辦法提供到過往的一些就業記錄，或者他沒有辦法證明他已經失去了經常的收入，所以因此就導致到他們是未必申請到這 個叫做係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嘅計劃嘅。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自己啊知唔知道呢一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咧？咁你又有冇聽咗我頭先嘅簡介？又有冇打算申請？或者你覺得佢幫唔幫到忙咧？電話號碼1872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噶。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香港導遊總工會嘅會長黃家毅嘅。黃家毅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嗱，你咧都曾经系帮过你哋业界嘅从业员去申请，大概你帮咗几多个宗数啊？ 我哋嗰次就即系邀请咗银行嘅即系职员过嚟会度，跟住帮大家填表。咁嗰阵时交嘅表系200多份嚟嘅。 嗯，咁你哋自己有冇跟进呢？200多份到底有几多？ 一路跟进紧嘅 吓，已经几多批出咗？ 暂时未有人获批咯。 嗯，你嗰份表系几时交噶？ 五月份， 咁即系 五月初系啦，5月3号同埋5号两日系。 哦，咁即系其实系喺个计划咧开始咗冇几耐就开始做呢个申请嘞，因为个计划就 系 4月28号起接受申请，为期6个月啊嘛。 冇错，系。 有冇跟过？点解佢哋都系未有回音咧？ 有嘅，有嘅，一路跟进紧嘅。就其实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咯，一个就系嗰、那个即系嗰个条件问题咯，一个就系、是。我哋做導遊呢行咧就比較禁忌，因為行業嘅特殊關係，可能即係可以出示到呢個收入證明同埋呢個即係工作證明咁樣。 嗯，係嚇。咁呢個係最主要嘅原因。 係 咁 同埋仲有嗰、那個，同埋仲有嗰、那個嗰、那個失業期啊。咁佢失業期就。規定即係講緊嘅就係疫情嗰段時間嘅，但係其實好多導遊係喺呢個修例風波就開始已經係冇公開嘅啦，嗰陣時係。 嗯，嚇，係林姐。 嗯，或者可唔可以咧講多少少嗱？因為而家咧，據我理解就係、是如果你要申請嘅話咧，你就要提供一啲相關嘅即係文件啦，去證明自己係失業嘅。其實嗰個文件嘅要求上面咧，有幾複雜咧？嗱，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咧政府嗰個審批程序咧，同我哋講一般銀行嗰啲私人貸款相比咧，即係有啲咩分別？點解要嗰個程序係耐咁多嘅咧？ 其實嗰個要求咧，唔算高。 黃家毅，唔好意思，你個電話信號收得唔係好好，你要企定少少啊。係，請講一下文件要求。 其實文件要求咧，其實文金嗰句就唔複雜嘅，只不過因為我哋自己做導遊呢行係比較禁忌、因為我哋導遊即係平時同呢個僱主嘅關係咧，就係、是、每團計數噶嘛，所以冇強積金嚇，咁啊。所以冇呢個收入證明咯，呢、這個第一點。咁至於工作證明嘅咧，就更加難，因為依家大部分嘅旅行社一係就倒閉，一係就停擺，咁啊根本連職員都揾唔到，又點去揾到呢個收入證明咧？嚇、所以工作證明，所以呢兩方面就比較尷尬咯。 但係收入證明嗰度，我想問，即係你哋依行去出糧嘅，其實係咪都應該透過銀行去出糧㗎？ 系咯，还是现金出粮噶？你哋 现金比较居多，因为咧喺淡季嗰阵时候，一间旅行社可能净需要3-4个导游啊嘛。咁如果系旺季嗰阵时候，可能要几十个导游，所以唔会长期涌住一批导游嘅。咁啊，导游就系周围去带，冇固定一间旅行社吓。咁系以每团计数嘅，所以通常都系用现金计噶啦。 但系佢唔会有一啲嘅收据啊，又或者系即系收款证明咁样要你哋签翻嘅咩？呢啲系咪有冇机会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咧？ 呢、這个绝对系一个佐证嘅方法，但问题就系签收啊嘛。咁啊，签收纸就付款嘅人收咗佢啦。 哦，即系你哋冇付款嘅， 签嘅就唔会留低噶嘛。通常啲人都唔会留低，攞咗钱就算噶啦。點知道今時今日需要用到呢啲即係簽收咧，係咪？ 明白嚇。咁實際上其實你哋覺得即係如果你哋認為呢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到而家為止都未有一宗個案啦，你哋覺得政府有冇啲咩嘅方向可以修訂幫到你哋咧？ 同跟進緊，亦都同 係黃經理 相關機構、相關部門開到。 你要企定少少啊，信號唔好。 那個政府咧，俾我哋覺得都係叫做有誠意嘅，咁佢都好認真咁樣去聽取我哋嘅嗰個需要，同埋了解我哋個行業嘅特性。 咁仲即係仲未判死刑話唔借嘅，仲喺度商量緊一個比較符合大家雙方要求嘅嗰、那個、那個方法嚟計算頭先講嗰兩項要求咯。 嗯，即係仲有待商討啦。多謝曬你，黃嘉毅，傾到呢一度啊，係香港導遊總工會嘅會長。咁當然啦，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有聽過呢個計劃或者申請過呢個計劃咧，都會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講講你嘅意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分别发表声明，确认较早前于一间餐饮处所出席晚宴，因未能符合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对人数上限的要求，而被发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已经缴交。两人都表示日后出席活动会加倍谨慎，务必确保符合规定。欧家宏和邓以海回应有报道指晚宴和一宗刑事案件有关，两人都澄清晚宴没有涉及有关刑事案，由于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两人都不会评论。有报道指欧家宏和邓以海3月初在湾仔一个会所和其他人聚餐，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而在饭局中有一人涉及一宗强奸案被捕。新世界发展与港铁合作的大围站上盖物业柏澳庄第三期，两座兴建中的楼宇被发现墙身底座石屎强度未达标，决定将已兴建的10多层拆卸重建，预计要延迟交楼9个月。846户买家可以选择取消交易或继续完成买卖合约，两者都可获发展商补偿。新世界强调是主动决定拆卸，会彻查是否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监督责任，并即时撤换旗下承建商协盛建筑集团的工程监督团队。运输署下星期起会为的士和公共小巴司机提供一次免费身体检查服务，让他们考虑是否适合接种疫苗，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小巴司机表示自己有高血压，会参与政府提供的免费身体检查，若果医护人员认为他合适，会考虑接种疫苗。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欢迎安排，认为相关服务可以释除部分人的疑虑。日本首相菅义伟正式宣布第四次对东京都发表紧急事态宣言。菅义伟傍晚在官邸召开新冠疫情对策会议，他说疫情再次扩大，今后可能导致医疗系统告急，因此基于特别措施法作出今次决定。东京都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本月11日到期之后将过渡为紧急事态宣言，冲绳县的紧急事态宣言将继续生效，其余神奈川、千叶、大阪4个府县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将会延长，原则上禁止在餐饮处所提供酒类。7月23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将在紧急事态宣言下举行。报道指东京都内的比赛场馆不开放与观众的可能性较大，但外界忧虑即使闭门作赛，若果出现疫情亦都会波及东京周边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豪景花园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只是近深井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在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现在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去到近佛光街桥底。

記得嘅，嗰度曾經係有過石礦場啦，咁叫做係高嶺土礦場啦。咁不過咧，其實嗰個高嶺土礦場咧，因為已經完成咗佢嘅歷史任務啊嘛，關閉咗之後咧，就係分咗兩期做發展嘅。咁第一期咧，其實已經係俾私人發展商咧去發展緊噶啦。咁本來咧，佢嘅第二期發展咧，亦都係會係咧去到做私營房屋啦。咁但係咧，而家政府咧就會決定咧將佢係改為咧係興建公營房屋嘅，咁嗰度咧就總共係涉及到1.39公頃啦。咁而佢哋預計咧就係嗰度會興建咧2,250個嘅公屋單位，容納咧係6,400人。咁但係跟住再隔離啦，就係嗰個茶果嶺村啦，因為高嶺土礦前高嶺土礦場咧就喺山上面啊嘛，咁條村咧就喺下低，係近海皮嗰度嘅，咁嗰度咧就會係發展做4,500個嘅大概嘅呢個數目嘅公營房屋，預計咧容納嘅人口咧就係12,600幾人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兩部分加埋啊，佢哋總共咧係會提供到咧6,750伙嘅公營房屋供应，预计咧会喺2030年同埋2031年咧系落成同埋陆续入伙。到时即系有啲人就话，哇，都系一个市区罕见嘅海景公营房屋项目啊吓。咁同埋由于头先讲即系佢有山啊嘛，斜落去。咁但系似乎即系嗰度嘅区内嘅环境，如果熟悉嘅人士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唔同嘅担心，尤其是交通嘅问题噃。 是啊，因为咧当区区议员都讲过咧，其实除了茶果岭村的重建项目之外咧，其实油塘区咧都有一些大型私楼嘅项目是落成紧嘅，咁可能咧即系预计都会数以万计嘅人口增长啦。咁加上咧，其实好多网民都成日都会讲观塘区是非常之塞车，咁有好多工厦啦，好多货车啦，道路非常之挤拥。咁如果咧头先所讲啦，即系话嗰个再建一啲公屋啦，咁人口增长嘅时候咧，个交通问题应该要怎样去疏导呢？除了交通问题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区议员就着那个叫做安置问题，尤其是讲的是茶果岭村的安置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协助居民在一个免资产审查的情况之下入住园区的公屋问题，这个第二样。第三样就是那个保育，因为我们知道茶果岭村那里也有一些的历史建筑，这样这些问题应该要怎样处理呢？ 嗯，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區內嘅居民咧，會有啲咩嘅關注咧？1872311都係打嚟傾傾噶。電話旁邊咧，請嚟茶果嶺村民關注組嘅主席羅先生嘅，羅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罗先生，我哋都睇到报道咧，就系、是、第一，你哋关注嗰个安全嘅问题啦，安置嘅问题。第二咧，亦都关注到咧区内嗰啲嘅，譬如祖坟啦、一啲历史建筑嘅问题。不如先讲讲，譬如祖坟历史建筑嗰度，你哋个关注点，同埋政府嘅回应系点啊？ 啲祖坟咧就即系点样讲咧？啲祖先嗰啲人以前殓葬咗落去噶啦。其实我哋本身嗰啲祖坟咧，一早已经迁离咗噶啦，即系我哋本身姓罗嗰啲就， 即系所以都唔大影响嘅，即系因为报道就话有啲嘅居民都会关心，但系如果由你头先咁讲就唔系太大影响，系咪？ 对我而言就唔系咁大影响啦，呢、這个。 安置问题咧，其实你哋而家嗰条村入边咧嘅人口数目系如何啊？ 喂， 系听唔听到？你哋而家条村入边咧嘅居住人口啊，系点样咧？ 大概1,800至2,000人左右啦。 都系啲土生土长嘅老街坊。 都唔系全部系嘅，因为而家咧都有啲系啲街坊搬迁咗啊，又有啲新移民啊，又搬咗入嚟嘅。咁老街坊嘅比例大概30%左右啦。 咁亦都想問一下咧，即係具體其實而家茶果嶺村，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寮屋區啦。咁我哋經常都會講，即係寮屋區會有即係火啦、水同風嘅問題噶嘛。咁而家其實實質上咧，嗰個寮屋區個環境係點？ 我哋寮屋區個環境咧，就衞生就比較差啲咯，啲蛇蟲鼠蟻就比較多啦。 係嚇，衞生情況就麻麻地。系啦，系咁嗱，你哋对于成个重建计划嘅睇法系点样啊？ 如果我自己嚟讲咧，就点样讲咧？就 即係呢啲都變咗歷史問題啦。因為點解咧？我細路仔嘅時候咧，其實茶果嶺已經成日話要拆噶啦，但拆到我而家六十幾歲啦，咁而家咧先至話真係有曙光，真係會拆啊！但我哋咧喺一八至一九年嘅時候咧，都做過一個問卷調查嘅喺個村內入邊啊。咁、那個調查得出嚟個結果咧，就一半一半咯，即係搬嘅人即係暫停發展嘅有一半，但係咧希望保留喺茶果嶺嘅，亦都有一半人咯。 咁啊，因为而家佢就嗱，佢应该更正，即系佢唔系重建，佢系做发展，但系而家应该系落实噶咯噃，即系政府所有嘅计划咧都出晒嚟噶咯。咁对于你哋居民嚟讲，最关注会系边一点咧？希望政府可以处理到咧。 咁我哋问过即系大部分嘅街坊咧，佢哋嘅希望咧都系最紧要政府咧能够有一个即系妥善嘅安排我哋嘅即系点样讲咧？嗰、那个迁徙啊、安置啊，同埋即系尽量唔好咁远啦。因为我哋大部分人喺度生活，喺度习惯咗呢边即系东九龙嘅啊，变咗希望系园区安置咯。 安置上面仲有冇啲乜嘢嘅要求啊？即系譬如你哋嗰个入息嘅审查啊，等等嗰啲啦，有冇同政府商讨过呢个嘅议题？ 有，我哋要求咧就系免入息检资产审查嘅。因为点解咧？有啲老街坊咧，即系辛苦咗几十年，点都有啲棺材本嘅。咁如果你一下子成日话审查咗佢唔合资格，如果佢又冇得住，咁又真系于理不合嘅。正如啲早两日我去區議會即係旁聽，咁區議員都話政府，咁你唔應該咁樣做啊！你應該就係話先安置啊，唔好咁冇人情味咯啊！ 咁即係其實嗰個免審查呢樣嘢係政府冇承諾到嘅係咪？ 冇嘅係，只不過係佢哋做咗一個叫做點樣咧審計會，即係喺社區會堂開咗一個審計會，即係講官方將會點做，但係冇諮詢我哋。即系啲街坊啊，同埋啲村民嘅。 据我理解咧，房协咧都有一个安置嘅选项咧，就系、是、免经济状况审查啦，就可以俾合资格嘅寮屋住户咧，就唔需要通过一个经济状况审查，就可以安置到房协发展同埋管理嘅一啲叫专用嘅安置屋村嘅呢、這个选项，你哋有冇留意到？ 有啊，就佢当晚咧，即系个简介会都讲过嚟嘅。但系咧，我哋有啲街坊咧就切实去调查过咧，原来咁样嘅房协嘅屋咧，嗰个分别咧，同公屋即系房协同房委会嘅分别咧，就系佢嗰个租金咧就分两级嘅，咁就可能咧就点样讲咧，就较呢个房委会嗰个租金咧就昂贵好多嘅。佢嘅起步点可能系4000几蚊，甚至乎去到咧9000几蚊嘅。咁调查得出嚟嘅咁样，当晚嗰啲官员咧都即系承认系咁样嘅，咁我哋当晚咧就要求，希望咧能够你房协嘅楼亦都得，房委会嘅楼都得，咁我哋咧嗰啲街坊咧将来咧如果真系安置嘅时候，即系个负担咧唔使咁沉重啊。 明白，了解你哋嘅需要。喂，多谢晒你，罗先生，暂时倾到一度啊，下有机会咧再同你倾过。咁啊，罗先生咧系茶果岭村民关注组嘅主席。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一位有份去跟进事件嘅区议员啦，就系观塘嘅区议员郑景阳嘅。郑景阳你好。 Hello，Hello， 主持人好，你好。 嗱，刚才咧，我哋就同村民代表阿罗先生讲过咧嗰、那个安置嘅问题啊。即系你嘅了解，依度系咪都冇乜机会可以有一个额外嘅一啲嘅政策嘅优惠俾到啲村民咧？ 因为即系如果你即系了解翻村民最主要嗰个诉求啦，其实最主要就系希望可以即系免审查下面即系去到即系房委下嘅公屋嘅。咁呢、這个即系要求咧，就同即系政府一贯嘅政策咧，就有嗰、那个即系距离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始終都覺得就係、是、始終即係嗰啲即係村民啦、啊，喺度都有真係有翻咁上下，即係住啊嗰個環境或者喺個位置上面。咁係咪真係可能有一啲即係即係中間落物嘅方案做到咧？即係我當琴日嘅狀況，你話要做審查嘅， 咁其實房屋即係房屋署，你啲住入到去之後，其實某一段時間就你都可以做審查噶嘛，即係佢有啲定期審查嘅制度噶嘛。咁可唔可能就係第一次入去嘅時候，佢可以即係豁免咗佢，然之後你當我當翻佢住翻幾年之後，你先再睇翻個狀態咧咁樣。咁呢個係咪可以令到大家都有機會？即係你唔係做審查，不過之後啫。即係令到政府，即係你知政府做嘢好有時好一板一眼㗎嘛，即係點都做審查咁樣，咁唔係唔做之後先啫，咁得唔得呢？咁呢個未有機會同房委會即係好詳細去傾呢樣嘢嘅，但我覺得即係就咁聽落去，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大家都可以有機會做到嘅方案囉，我哋覺得係。 嗱，據我所知咧，就除咗係即係園區即係安置之外咧，因為而家嗰個區入邊咧都有一啲嘅叫鄉民聯誼會會所嘅，咁呢一個係咪即係居民都希望就係話可以即係重置咗呢一個有70年歷史嘅聯誼會會所啦，同埋其他嘅一啲配套，譬如濕街市嘅安排咧，呢一個居民有啲咩睇法？ 係，我理解咧，即係濕街市，甚至我哋一啲即係議員同事都有提出嘅啲嘅訴求嚟嘅，因為你觀望翻即係嗰個地方啦，即係個位置，其實甚至未來咧都唔少個人口可能會搬入去嘅。咁大附近你話甚至麗港成個陣面都，我理解都冇濕街市嘅，即係存在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其實應該係大家都覺得認為應該要加嘅，但我理解就食衞局就即係食環署就唔係好願意加嘅，暫時就咁。但係呢個我理解房協自己都做緊啲研究，咁究竟係咪可以由房協自己去 hold 咧咁樣係啊？咁而其他嗰啲歷史嘅位置，即係有啲紀念性嘅，包括嗰啲即係啱啱講會所啊，或者有啲羅氏蛋屋嗰啲咧，即係我哋區議會都最贊同呢啲有共同價值嘅嘢係應該要留低咯。 另外交通嗰度咧可以分做两个层面嘅。第一就系到时啲居民入咗伙之后咧，佢哋嘅交通方唔方便啦？因为按而家为止咧，如果佢哋要去蓝田嘅地铁站，又或者系去观塘嘅地铁站咧，都唔系咁直接咧可以去到嘅。咁但系第二时嗰度嘅人口咧就都即系相当多，即系成二万几啦吓，预计咁样。嗱呢个第一点啦。但系第二啦，就系除咗系港铁之外咧，其他嘅交通配套又会不会为附近的道路带来压力呢？因为最主要就是它那条西草湾路啦，现在按照那个的计划就应该它有一些的扩阔啊这一类的这样。但是有没有你们区议会的看法，就是只是去处理了譬如西草湾道啊、茶果岭道啊和伟业街一带的相关路口的交通情况啊，即是它说是一条双线双程行车嘛，在茶果岭村发展项目里边，系咪真系可以舒缓到我头先讲嘅嗰啲街道嘅环境嘅问题咧？ 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即系好多政府部门嚟区议会咨询嘅时候，嗰啲斩件式咨询嘅惯性啦，即系将嗰个 picture 就系好局限到就系嗰段街嗰个位置上面，即系嗰个状态就系、是、咁。你话你整到个路口，我梗系知道个整路口系会有少少改善啦，嗰个位置上面。咁但系喺成个大嘅即係成個觀塘區嗰、那個，例如南分區咁樣啦，即係未來可能除咗茶果嶺呢度，跟住油塘灣又有發展，係啊，咁呢啲即係人口啊、車啊咁加埋上去咧，嗰個都當去翻啲大動物，即係講緊好似啱啱即係主席提過，即係可能偉業街啊嗰啲啊，即係茶果嶺道啊嗰啲咧，其實狀態都好唔理想嘅。咁呢啲一拱過去嘅時候，一定係爆煲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咁所以即係。其實嗰時喺下策就話啊，究竟你即係政府有冇機會可以方便啲人係直接去到地鐵站咧？即係有個例如新嘅地鐵出口，咁甚至我哋再幻想啲，其實當嗰陣時擔過你車未叫做 board 低，即係未話正式取消之前咧，其實我哋即係我哋政黨民主黨啦，其實係好希望佢可以有個即係嗰個擔過你車咧，其實唔係行傳統嗰個連接九龍灣至觀塘嘅路嘅，而係沿住你成個油塘灣嘅發展啊、茶果嶺嘅發展啊。是由觀塘可能啟德啊，跟連接去油塘嗰度嘅。咁第一你都剝低咗呢個發展啦。我覺得係即係將來有呢個集體運輸工具嘅機會都幾微咯。呢個部分上面嚇。 明白嚇。咁我想問，即係第二時區議會咧，其實可以點樣跟進呢一個議題啊？ 即係你區會唔會跟進呢個議題啊？ 係啊，或者點樣跟進咧？仲可以嚇。 理論上啦，佢哋都仲要上嚟嘅，即係仲要。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佢真係得唔好嘅，咁其實你可以立法會申訴部啊，即係啱啱例如啊，即係查嗰啲居民 即係關注組嘅同嘅朋友仔，即係有需要嘅，我哋都即係無論第時喺緊議會都好啦，咁講話，即係我哋都會即係只要一日喺度嘅，即係有呢個政黨喺度嘅，我哋都會協助佢哋咯。 嗯，明白，好啊，喂，多谢晒你啊，阿郑景阳，倾到呢度啊，吓 ，OK， 唔该，拜拜吓。郑景阳咧系观塘嘅区议员，亦都系观塘区议会嘅房屋规划及地政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 点解咁迟先嚟结婚呢？吓， 咪迟咗识佢咯。佢净系讲一句，我唔系好有钱，你唔会介意嗬？我话咁就好啦，够就得噶。 佢入行38年，回归幕前，佢系娥姐双天鹅。 我真系活得好开心，唔好话每日感恩，我希望我每时每刻都感恩。咩角色我都嚟啦，嚟啦，我唔惊噶，我嚟挑战。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依家 iPad 次方加一咧就等于零。 阿林石芯片， 呢个欧拉工程好美丽嘅，因为佢有 E 啦，有 I 啦，有 Pi 啦，有一同埋零。 虽然呢个题目咧系我开嘅，但系咧我真系完全唔知道苏轼头先讲啲咩。 你又听下苏轼讲一条算式嘅美丽，犹如一个油画嘅画家画完一幅抽象画之后，介绍俾我听，哇，幅画真系好靓。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阿林石芯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 1，电话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林志恩喺度嘅。嗱，头先咧林志恩，我哋同观塘嘅区议员郑景阳啦，倾到话第时区议会会点样跟进啦。佢又讲啊，无论我哋第时喺唔喺区议会咧，即系喺区咧，佢哋都话会跟进嘅。咁但系呢个亦都令人去思考另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哋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咧就讲到今日基本上系出现咗一个叫骨牌式嘅区议员辞职嘅状况。嗱，我哋同事咧啱啱俾我资料咧，就系、由寻日到而家咧，我哋头先喺5点钟开节目嘅时候咧，就话大概系40位，而家嘅数目咧已经系去到57、58啦。即是大概呢个数啦，咁仲应该系陆续有嚟嘅。而辞职嘅人士咧，除咗譬如头先有提到嘅一啲可能系无党派啦，可能有一啲比较系叫做即系新进啊，或者系散后嘅人士啦，咁亦都包括咗一啲老牌政党嘅人士，譬如我哋头先所提过嘅陈树英啦，程章莹啦，咁跟住民协嗰度咧又有许锦成啦，咁我睇到最新嘅名单有谭国桥啦、魏焕南啦。呢啲都系比较老牌嘅区议员嚟嘅，公民党咧亦都有区议员，譬如容永洲啊等等嘅辞职。当我哋去考虑呢个问题嘅时候，就系、正如头先讲到啦，当呢啲嘅区议员纷纷都唔喺个区议会嘅时候，头先所讲嘅种种嘅居民诉求啊，仲点样跟进落去呢？分区委员会系唔系真系做到呢个功能呢？林志恩， 嗱，呢个咧我就谂翻起咧，其实70年代嘅時候咧，我哋仲未有區議會選舉啦。咁當時咧都有好多社工咧會落去嗰個地區度做工作。咁甚至有一啲居民運動，因為我哋講緊即係60、70年代，係即係嗰個社會運動係開始興起嘅時候。咁我就諗緊啊，即係去到而家如果係一啲非常地區性嘅議題啦，譬如頭先所講一啲嘅重建嘅議題，或者一啲改善民生環境嘅項目，究竟區議員佢仲能唔能夠做一啲嘅即係地區規模嘅動員咧？譬如可能係一啲簽名嘅運動，呢個又會唔會叫做即係超出咗區議會嘅職能咧？我諗嗰個所謂叫同區議會相關職能咧，呢個定義咧，可能去到我哋之後都一定要再探討嘅問題嚟嘅。因為事實上咧，你講一個區議員咧，佢唔能夠淨係真係坐喺度開會咁啊， 佢都要做倡議啊， 係啦，又或者佢真係要有一啲方法同啲居民建立關係，譬如就算你講話派福利咁樣啦，其實你有時真係要可能有啲福利，啲居民先至會去參加嗰啲居民會噶嘛，咁啊呢個好難定義嘅，即係你話邊啲先叫同區議會相關嘅職能咧咁樣，咁啊另外咧，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咧，即係將來可能長遠嚟講都係嗰個區議會成個定位究竟係點，因為我哋見到而家嘅趨勢就係、是。即係去政治化啦，即係包括就係同立法會選舉啊，同即係特首嘅選舉就即係關係不大啦咁樣。咁亦都話喺一啲具體嘅工作上面啦，即係同區議會相關工作嘅定義又好似比以前更加嚴格嘅。因為我記得即係之前節目亦都有啲區議員講開有派蠟燭嗰件事嘅，即係64咁樣。咁未來嗰個區議會嘅功能究竟係咩呢？真係呢個要 再重新去定義啦。 嗱，同埋咧，舉個例啦，譬如我哋頭先訪問嘅阿鄭景陽咧，佢就係屬於區議會入邊嘅房屋規劃及地政事務委員會嘅。呢、這個咧亦都反映咗咧喺區議會入邊嘅分工咧係越加細緻化，可以比較專項地去跟一啲項目啦、嗯。第二就係、其實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咧，都會係攞住區議會嘅文件咧去到睇嘅噃。咁入邊就有曬，譬如我哋頭先講嘅茶果嶺村咧，佢成個發展計劃嘅可行性研究啦，佢、嗰個地圖啦，佢嗰個分區大綱草圖會係即係諗住係點樣做咧？嗱，第二時如果當係分區委員會接曬呢啲嘅即係叫做相關嘅諮詢啊等等嘅時候，呢啲嘅區議會文件呢啲嘅透明度係咪仲可以存在咧？又係另一個問題喎。 是啊，咁同埋即係分區嘅委員呢，咁可能亦都冇區議員喺咁多時間喺個區入面係對嗰個區有咁多透徹嘅理解。咁所以如果你話完全由嗰個分區會去取代區議會嘅職能呢，似乎就即係唔係咁理想啦。 嗱，我哋呢跟進住相關情況，有機會同大家再傾過。唔該曬林志恩，拜拜。 拜拜。